本應該係從獲自由先至係嘅。到底有啲乜嘢驅使呢一個疑犯會咁樣做？明明可以從獲自由都要放火坐翻入監倉，我就當佢本身係黐線啊！我哋喺制度上、法律上有冇乜嘢可以改變而阻止呢啲事情再次發生呢？冇答案嘅，但係大家諗一諗咧，可以啟發下大家啲思考嚇。第二個 case 啦，人哋泊車泊埋嚟整花咗你架車，你應該點做呢？啱啱聽返嚟嘅故事真人真事啊，俾人吞車揩花咗架車，就拎條鎖匙出嚟刮花返佢架車。呢位車主就解釋啦，叫警察又煩到我 ，call 保險又要加我保費，我直接刮花返佢部車算啦。喺我哋嘅角度，梗係認為呢個人係唔啱啦，但係喺佢嘅角度，認為自己正確噃。如果要防止一個社會有啲咁樣思想嘅人，我哋應該係要修改警察處理呢啲小額糾紛案嘅制度，定還是係要喺保險制度作調整呢？嗱，呢一方面我就有提議嘅。人哋褪車整花咗你部車，呢一個係意外；拎條鎖匙出嚟刮花花人部車，呢個係蓄意。分開兩單案嚟睇嘅話，就係、意外嗰個要賠錢，蓄意嗰個咧就控佢刑事毀壞的入去拘留所坐幾日先。好啦，翻到嚟 Sacramento 啦，7月4日都過咗成個幾禮拜，所有嘅煙花咧都係非法嘅啦。我哋係唔係應該收緊一下法例，加重一下啲刑罰，增加阻嚇性呢？星期六嘅晚上喺 Green Haven 咧就持續咗15分鐘嘅過千支煙花連環爆炸，雞犬不寧。實質喺邊一度爆就冇乜人可以睇到，但係就肯定聽到。如果你話佛羅里達州咧就冇咩呢啲條例嘅。煙花任放，咁人哋冇咁乾啊嘛。加州乾燥，點一點就着火啦。唔好以為燒唔到你就唔關你事啊！你睇保險費、PG&E 電費，全部都係火災有關啊。Sacramento 消防局喺7月2日至5日期間，一共發出65張有關煙花嘅罰單，首次罰款1000蚊，第二次2500，之後再罰每次5000。如果涉及公園或者係學校呢啲重要場所嘅話咧，10000起跳。既然都仲有咁多人放非法煙花，不如索性真係將罰款加多個零啦。一隻成嚟到。 阿 Joyce， 喂，乜你睇落咁攰咁啊？ 哎呀，铺床褥咯，硬系唔啱 key， 瞓到我腰酸背痛，我真系受罪啊！ 去 K&M 力格床垫专卖店揀翻都啱噶啦，佢哋有各种嘅尺寸，唔同软硬度选择，梗系试到啱先买。 佢哋嘅硬床垫同其他牌子啊，喺硬度上系有明显嘅区别噶。 咁我即刻要去力格床褥试试先。K&M 力格床褥专卖喺三藩市362号 Bayshore Boulevard， 电话415-550-7890，415-550-7890啊！ Lincoln 15分鐘卡债减半， 卡债利搭利，食滚食好乸利。为咗还卡数，你仲可能会问朋友、问屋企人借钱，但系条数好似仲还极都还唔晒。 唔想俾卡债加重你嘅生活负担，揾 Lincoln 嘅清卡债律师团帮你合法解决卡债，无需破产，卡债减半，免利息，成功率100%，仲可以帮你恢复信用。马上打即批热线415-684-7677，415-684-7677。 我嘅卡债搞掂晒，信用分数仲升翻720分，耶、yeah!！老婆，我啱啱发现一个超适合我哋嘅欧洲游。 欧洲游语言沟通有啲唔畅顺、哦。 文景假期嘅西欧六国游轮，全程都有中文导游，游轮上有中文导游，食饭、睇表演、参加活动，随时都有人帮你翻译。 咁岸上游呢？ 太正啦！每个港口都有中文导游带队，丹麦童话小镇、荷兰风车村、巴黎铁塔。全程中文服務，完全唔使擔心。 咁價錢貴唔貴先？ 超抵，3999蚊起，仲包機票、船票同埋酒店。更重要嘅係價格包咗遊輪中文岸上遊安排，11月25日出發。 文景假期西歐六國海陸空14日之旅，德國、丹麥、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中文導遊全程相伴，語言零障礙，名額有限，趕快行動，立即撥打文景假期415-876-7888 876-7888 係876-7888資訊報名。媒體贊助：星座報、星島、中文電台、華埠訪客中心。 逢星期五嘅晚上10点，讓大家一齊由聽歌開始，用音樂洗滌你嘅心靈。让旋律带给你力量，有我 Michelle 同大家一起听下歌，用音乐用旋律带给你快乐、希望及力量。记住，逢星期五的晚上10点，约定你收听 KVTO AM 1400及 FM 93.7，以爱改变生命，用歌拉近距离。 AM 1400及 FM 93.7，湾区中文广播之首。 KVTO Berkeley FM K229DD San Francisco。 正点报时赞助建丰建材公司，电话415-467-2888。 精彩每一刻，缤纷每一秒。星岛中文电台提醒你，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 星岛中文电台正点报时， 而家是太平洋下令时间8:00。 星岛中文电台，时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 节目由 Chinese Information Radio 代表星岛新闻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更多相关消息可从华盛顿特区司法部获得。 时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听广阔视野，听大千世界。 以下一节新闻由剑锋建材公司赞助。 头条新闻，第一资讯，星岛中文电台新闻一小时，晨早新闻直播室。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星岛中文电台。今日是7月14日星期一，首先为各位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防导弹，以助保卫乌克兰。另外，中俄外长昨日在北京会面。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向日本和澳洲施压，要求说明若果美国因为台湾和中国爆发冲突，两国将会扮演什么角色。 加州文图拉县一场的移民突袭行动引发混乱，一名大麻农场工人从温室屋顶坠落之后不治身亡。 总统特朗普21周年，参议院发表调查报告，指事件反映出特勤局出现一连串的失误，要求加重对涉事人员的惩罚。 麻省福尔里佛市一间的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9人死亡，至少30人受伤。 各位，我是叶丽玲， 我是麦长雄， 稍后会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交通天气和财经消息。 过后声音回来将会是今日的头条新闻。 成立于2003年的剑锋剑材公司，由五金橱柜起家，经过20多年努力，现在已经是批发商、承包商和零售客户一致信赖的装修供应商。在三藩市、Fremont 都有分店，五金橱柜建材一应俱全。无论你是装修师傅、建筑公司，定是自己 DIY， 剑锋剑材公司都帮到你。剑锋剑材平价就是硬道理。查询热线415-467-2888 415-467-2888。 喂 ，Peter， 唔见一排，成个人靓仔十足，好有自信咁、哦。 都系多得雷景祥牙医同我全口牙齿修复，同治理埋啲牙周病，我而家轻松晒，讲嘢食嘢都冇问题，状态好 fit 啊！ 雷景祥诊所设备先进，每个员工都识讲中文，离三环市30分钟车程，地址 Dandel 市520号 Legando Way 101室，预约电话925-837-2300 925-837-2300。 撑牙咁大力， 就系天云钢琴机咯。 保护牙齿要揾个好牙医，林几经牙医博士有超过30年牙科治疗经验，诊所提供全方位口腔服务，包括儿童口腔健康保养、成人及儿童口腔矫形、智慧牙及牙周病手术、活动或固定躺瓷牙套制作、中植牙同活动假牙手术。林几经牙医博士诊所地址：三藩市 Irving 街1839号，电话415-682-2072。 星岛儿童才艺比赛热烈招募中，活动将于7月27号星岛公展会主舞台精彩登场，分为 A 组6至8岁、 B 组9至12岁，每组次冠亚季军，最高可获300蚊奖金。 唱歌跳舞、乐器武术通通欢迎，展现你小朋友才华的舞台就在这里。报名表格请见星岛日报，名额有限。星岛儿童才艺比赛，见证小朋友的高光时刻。 详情请洽6508088888或 email 到 events@singtowusa.com。 主办：星岛报、星岛中文电台、星电视，赞助商 NASA Mutual 万通互惠理财。 以下节目由坚花石材赞助，选择完美有品味的高级橱柜石材 Granite Expo 坚花石材帮到你。 时间8:05，首先今日的头条新闻。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被开枪行石的事件发生一周年，参议院发表调查报告，指事件反映特勤局出现连串令人震惊的失误，要求加重对涉事人员的惩罚。报告指特勤局在事件中犯下一连串原本可以预防的错误，包括沟通、策划及执行上几乎令特朗普失去性命。驻特勤局日前公布有6名当日执勤人员被停职10至42日，国会报告质疑未有人被解雇，认为应该有更多人员受到处分。在事件后上任的特勤局局长柯兰强调，已经检视保安运作和推行改革，会继续和国会保持合作。 总统特朗普就宣布将会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防空导弹，以助保卫乌克兰。详情交给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星期日深夜起发射多枚导弹，以及出动过百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10个地点，大部分无人机被击落或者干扰。南部苏梅和尼古拉耶夫有民居中弹着火，造成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令很多人惊讶，一方面讲好听的说话，但是转头就发动轰炸，他认为这样有问题。美方将会向乌克兰运送多款先进武器，包括是乌克兰迫切需要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未有讲明运送数量，但是表明将会从欧盟收回这些导弹的费用。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和到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讨论乌克兰和其他问题。他预告会就俄罗斯问题发表重大声明。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将宣布武装乌克兰的新计划，预计将会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报道引述两个消息人士说，有理由相信美方很可能向乌克兰提供可以攻击俄罗斯境内深处甚至远至莫斯科的远程导弹。另一方面，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参议员提出跨党派制裁俄罗斯法案，将授权总统对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和油的国家征收500%的关税。有份提出法案的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说，已经获得足够参议员支持，形容法案将会是一把重锤，帮助特朗普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的乌克兰问题特使海洛格已经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讨论国防安全、武器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等议题。 根据基辅独立报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秘书长吕特在今日和明日访问美国，适逢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在今日发表一项关于俄罗斯的重大声明，引发外界对美方对俄罗斯政策可能转向的关注。虽然北约方面未有讲明吕特此行的目的，但特朗普透露，美国已经同北约达成新的协议，将由美方供应武器给予北约，再由北约转交给乌克兰，费用将由北约全额负担。目前俄罗斯不单止未对停火作出回应，反而加强对乌克兰城市的密集攻击，引发西方各国进一步提供军援的压力。在这个背景之下，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态度转趋强硬，成为政坛焦点。 俄罗斯就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培训中心遭到乌军三架无人机的袭击，但是并没有引发大火，亦都未造成严重破坏。目前核电站的营运正常，亦都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确保安全。扎波罗热核电站培训中心是核电站人员培训的重要设施，位于乌克兰的东南部，现在由俄罗斯控制。核电站附近近期曾经有不寻常的枪击，国际原子能机构表明事件是不可接受。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访华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交给港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表示，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稳定、最成熟、最富有战略价值的一组大国关系，双方始终从历史重心、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两国外长保持密切接触，有利于及时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当前重点是共同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促进各自发展振兴，共同应对动荡变革世界带来的挑战。 王毅又話：上海合作組織係開展全面戰略協作，倡導多邊主義，加強務實合作，增進全球南方團結嘅重要平台。中方現任輪值主席國願意同俄方同埋其他成員國共同籌備好天津峰會，規劃未來發展方向，賦能各領域合作，推動上合組織建設邁上新台階。俄羅斯傳媒引述俄羅斯外交部通報，兩國外長重申在涉及兩國彼此根本利益的問題上，包括維護涵蓋所有地區與民族多樣性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雙方將堅定地相互支持。拉夫羅夫和王毅滿意俄中全面協作的積極態勢，重點圍繞落實5月莫斯科峰會的成果，深入討論雙邊議程，也探討了包括人民領域在內的務實合作項目。通報又指，拉夫羅夫和王毅討論過烏克蘭危機與美國的關係，以及根據聯合國憲章全面完整及相互關聯原則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前景。會談亦觸及其他議題，包括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和朝鮮半島局勢。新華社就報導，拉夫羅夫在會面中表示，俄方願意同中方共同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之下，深化各領域合作，推動俄中關係不斷取得新成果。 英國金融時報就報導，美國向日本和澳洲施壓，要求說明一旦美國因為台灣問題和中國爆發衝突的話，兩國將會扮演什麼角色。除了希望提升國防開支之外，也都包括具體的作戰規劃和演習。據報引起日本和澳洲的不滿。報導是引述美國國防部官員強調，華盛頓並不尋求和中國開戰，只是希望可以加強威脅，確保美國和盟友都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另外，美國又聯同澳洲、日本、南韓等一共19個國家，昨日起在澳洲展開大規模的軍演，動員35000人參與。正在訪華的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強調，對台灣問題的立場不變，反對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又指軍演是正常的做法，會繼續維護澳洲的國家利益。 马来西亚推出新的规定，即是在原产自美国的高效能人工智能晶片出口、转运和过境都需要申请贸易许可。声明指新的措施是要填补监管漏洞，强调马来西亚坚决反对任何个人或公司试图规避出口管制或从事非法贸易活动，如果发现为违法，将会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外界认为大马加强监管半导体是配合美国阻止 AI 晶片流入中国。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日前说，中国同意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议定书只是做下样，认为中方应该率先实现无核化，展现诚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反驳说，菲方某一些人经常对中方维护地区和平的努力无端攻击抹黑，令人费解，不知道是代表他个人定是代表国家的立场。蒋斌重申，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又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 时间8:13，最后是将为交通天气和财经消息。 星岛日报最受欢迎的海外华文报章，全球 No.1。 新闻事件每日上演，星岛头条新闻。 今日星岛焦点关注，总统特朗普要求欧盟对关税作出更多让步，他将从8月1日起对大部分来自欧盟及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征收30%关税。联邦众议院前议长普洛西日前同三藩市社区诊所联盟举行线上简报会，指大移美法案将削减近10,000亿元联邦医疗补助经费，他提出三步策略对抗新法。华裔导演程瑜入选奥斯卡学会，新生代崛起，刻画中美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详情请参与今日出版的《星岛日报》。 想借钱咩？ 最好问观音借。 想食好嘅， 咁就要到念奴娇茶餐厅啦。 又平 又靓 又好食 又抵食。 东湾列治文市4250 McDonald Avenue， 4250 McDonald Avenue。 大家好，我系华明石律师事务所劳工同埋工商法负责人，我姓连嘅 Maurice。 华明生律师事务所屹立喺加州咧超过37年噶啦。如果你有任何有关劳工法、工伤法、人体受伤、车祸或者系移民嘅问题，欢迎你哋随时打电话俾我哋做一个免费嘅咨询，电话系415-968-1277，电话系415-968-1277，完全免费专人咨询，多谢大家。 灵芝丹成分珍贵，含 100% 破壁灵芝孢子精华、灵芝多糖体、冬虫夏草菌丝精华及蜂胶，对人体健康好有帮助。我只信赖灵芝丹。 现购灵芝丹送精美不锈钢保温壶，订购热线650-952-8833。 一年一度湾区年度盛事星岛共展会将会在7月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6点在 Milby 盛大举行， 集结本地精品美食、手作达人、人气商品，还有中年好声音食湾区选拔赛与互动抽奖活动等精彩活动，吃喝玩乐一次满足， 欢迎各大商户踊跃参展，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立即预订摊位与我们一同相聚，共享文化美食与欢乐，详情请电 650-808-8888。 主办星岛日报级赞助80元龟腾赌场大酒店， 志诚律师事务所法务主任郑以文、长康健保 同级赞助美国味全食品公司。 星岛中文电台交通消息。 八点十分时间继续关注最新最快交通同埋车方面嘅消息啊！首先观察各大桥面状况先，而家见到咧，海湾大桥仍然都系比较慢车啊。过金文岛之后咧，同埋呢个过咗收费亭之后咧，行紧唔超过30里嘅车流时速啦，比起之前嚟讲咧，算系行得喐嘅。咁另外咧，见到啊喺呢个石门洲大桥方面咧，就有所改善啦，而家咧算系顺畅翻。交通意外方面，我哋见到咧喺呢个通湾圣地恩做南行线480公路啦，进入去23号公路 Lavelin Boulevard 嘅位置发生交通意外，出口位有部分位置咧系塞死咗喺嗰度嘅，大家要留意。咁另外咧去到 Milbury 方面啊，北行线280公路 Charles Dell Drive 嘅地方咧，早前啊系有杂物整住阻住咗咧呢个左边同埋中间嘅呢个分隔栏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下左边行车线同埋中间分隔栏有少少嘅问题。再睇啲其他交通问题啦，我哋见到咧喺呢个嘅。石门洲市北行线101号公路啦，喺 Peninsula Avenue 位置发生汽车相撞嘅交通意外，有行车线咧系受到影响嘅，啱啱发生，所以比较大问题。就系两方面，喺早上嘅8:17，据报所有嘅列车都系准点开出啦。 阴晴变幻时，冷暖你要知。星岛中文电台天气报告，紧贴你心的温度。 同时跟住你嘅室外温度，三藩市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55度，出湿度95%，能见度7厘。今日天气嚟讲咧，继续系晴间密云嘅，咁啊稍后时间咧要到2点过后咧先会见到多啲嘅阳光啦。今日都比较大雾少少啊，2点过后先见到啲阳光，吹个西南偏西嘅7至14里风。未来几天同今日差唔多都系晴间多云噶，到星期四五咧先见到多啲嘅阳光嘅，气温会逐步回升，由依两日嘅65度咧慢慢升至星期三打后嘅67至69度，日间最高温，晚上低至55至59度左右。台湾区各大城市现时嘅室外气温，屋伦而家系58度 ，Sarasota 54，Concord 58，Hayward 58，Saint Carlos 61，Cupertino 62，伦敦首尔系62度噶。以上是交通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星岛中文电台财经消息。财经消息。 特朗普政府对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批评持续升级，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指，若果有合理的理由，总统特朗普是有权解雇鲍威尔，正是研究有关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将会取决于联储局对总部翻新工程超支争议的答案。哈塞特说，总值25亿美元的翻新工程已经超支了7000万美元。接替鲍威尔的热门人选之一联储局前理事沃什就指出，翻新项目令人愤慨，又认为联储局在监管和货币政策方面已经迷失方向，需要彻底改变局方的领导层。至于美股三大指数目前就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39点，报44,332，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0点，报20,625，S&P 500未跌了2点，报6257。十年公债利率上升0.019%，报4.436厘。纽约期油下跌4.3毫，报68.02。金价下跌7.8，报3356.2。美元汇价方面，目前1美元是对7.16人民币。 玩夏威夷旅游网是一间扎根于夏威夷当地的华人旅行社。26年来，我们只是做一件事，就是为你的夏威夷之旅增添精彩，专业的讲解，多元化的旅游产品，第一手的资源，令你出行快乐无忧。详情请上网 wan.hawaii.com 或打湾区热线1808-940-9995 1808-940-9995。今日你阿鲁下了没啊？ 田木林牙医博士是全加州首间内设工厂的牙医诊所，承诺可以即日三个钟头之内完成植牙和固定牙桥，当日就可以拥有全口美丽的牙齿，无需再有活动假牙的烦恼。 田木林牙医团队拥有20多位医生，包括植牙及鼻窦提升手术专家、假牙修复专家、牙齿矫正专家，为你提供全方位牙科服务。 田木林牙医博士仲是全美第一位亚裔和华裔能够接受联邦红蓝卡的牙医，大大减轻植牙的费用。 五间诊所遍布湾区，415-759-7888，415-759-7888。 你想亲自走进花旗参农场亲手掘人心吗？今年秋季豪华旅游特别推出威州风情与花旗参之旅，6天5夜独家行程，珍贵体验。 本团特别获邀进入1974年创立的许氏花旗参农场，是美加首家规模最大的花旗参基地，由专员带队深入了解种植技术，仲能够亲手挖心，晚上享用花旗参菜式欢迎晚宴。 行程中包括明尼阿波尼斯市区风景，欣赏壮观的石虹桥和圣安东尼瀑布，客雷机车博物馆，感受经典美式机车文化，最后抵达芝加哥，畅游世界级地标，艺术与建筑，去年团友一致赞好。 威州风情和花旗参之旅，6天5夜，9月30日出发，团费每人仅1228元，加机票380元起，年价机票数量有限，报名重速， 速电星日报6508088888，媒体赞助星日报、星岛中文电台、华埠访客中心。 呢度系星岛中文电台新闻资讯节目《新闻直播室》，欢迎你继续收听。 8:22，继续新闻时间。全国卡车司机工会同共和服务公司的罢工行动持续，导致湾区多地的垃圾收运中断。东湾的 Freeman、Newark 同埋 Union City 三个城市为了缓解垃圾堆积的危机，紧急设立临时垃圾弃置点供居民使用。一场垃圾收运危机始于7月1号 Boston 工人率先罢工，并迅速扩大为全国的行动。上个星期低速Team Masters Local 439的共和服务卡车司机的掩埋场前置九叉线，要求改善薪资与福利。工会主席形容一场罢工是一场全国垃圾战争，因为堆积垃圾的情况日益严重。东湾三城市呼吁居民要携带居住证明，将垃圾自行送到有关的收集地点。详情可以参阅今日出版的《星岛日报》。 在特朗普政府推动强硬驱逐非法移民政策的背景之下，加州文图拉县一场移民突袭行动引发混乱，一名大麻农场工人从温室的屋顶跌落，两日之后家属决定拔喉，工人最终不治身亡，死者是57岁的阿拉尼斯。突袭行动是发生在 Camario Glass House 的大麻种植场。阿拉尼斯的家人说，他当时正是试图逃避联邦移民局执法人员的追捕，为了逃生爬上温室的屋顶，结果不慎从约30英尺的高处跌落来。但是国土安全部就声称，阿拉尼斯并非当日被追捕的对象，而且联邦探员在事故之后已经立即呼叫医疗直升机试图抢救他的性命。当局说，今次的突袭一共拘捕了300多名疑似非法移民以及若干试图阻止执法行动的抗议者，具体人数还未公布。阿拉尼斯的侄女在高分咪的网站上宣布他的死讯，并且这个页面截至昨日中午筹得超过149,000元，远超过原定的50,000美元目标。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内部备忘录揭示，该局计划将部分的移民遣送至他们并非公民的国家，一个重大政策转变可能会导致数千人被送往毫无亲属、语言不通的陌生国度。根据一份由美国华盛顿邮报取得的备忘录， ICE 代理局长莱恩斯表示，最高法院上个月的裁决已经为这项的政策铺平道路，允许移民官立即将移民遣送至所谓替代国家，即便当局未能保证移民在目的地不会遭受迫害或酷刑，联邦官员仍然可以在短至6小时内遣返。 近年来大量中国走线移民涌入美国，部分走线客因为身份的困境、经济压力又或者有恶意动机，对华人的雇主实施勒索敲诈，索要高额的赔偿，甚至形成灰色的产业链。有律师呼吁华人的东主，当遭遇雇员威胁骚扰的时候，应该立即寻求律师协助，积极面对，而并非私下和解，助长歪风。南加州蒙市某一间中餐馆的前员工，因为工作表现不佳被辞退之后，多次闯入店内骚扰顾客和员工，并且通过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持续发布恐吓和诽谤的言论，提出高达80万美元的索赔，严重影响餐厅正常的营运。在律师协助之下，法院已经签发禁止令，禁止该员工再次进入餐厅或者接触雇主，压制他的骚扰行为。目前针对该名前员工的其他法律程序仍然是推进之中。 联邦众议院前议长普洛西上个星期同三藩市社区诊所联盟举行线上简报会，讨论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的大移美法案对地方医疗体系的冲击。该法案将会在十年间削减近10万亿元的联邦医疗补助经费。根据美国医院协会估算，恐怕会令到1180万名的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障。普洛西提出三步策略对抗这项的新法，加强对特朗普政府的诉讼行动，推动国会修正条款，并动员公众舆论。普洛西的呼吁向地方与州政府官员施压，位于田德隆区的三藩市社区健康中心每年服务约5000名的市民。其医疗总监奥尼尔指出，法案将对跨性别、多元性别及艾滋病患社群造成冲击，并强调基本医疗对于处理无家可归或成瘾问题的必要性。他说该中心近乎所有病人都参加 Medicare， 将面临失去保险的风险。 加州博览会这个周末举办了年度的加州大麻奖，吸引了几千名的民众参观。这个活动迈入第四年举办，今年是第二次允许现场贩售和使用大麻产品。活动一共颁发了9项的金熊奖，一共超过600项的作品参赛，比较去年增加了 20%。金熊奖是加州博览会最具代表性的农业奖之一，组织者强调大麻是加州价值最高的农作物之一。加州近期将合法大麻产品的特别税率由 15% 提高至 19%， 这种税是在一般销售税之前征收。组织者说可能会令到更多人转向未受管制的市场，对于小型业者打击尤其严重。 时间来到8:27，跟着 时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星岛中文电台。你现正收听的是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 合泰兴建材 Liberty Home Supply 新增大量货品，柱柜石材、瓷砖地板、卫浴五金及各种装修材料，价格优惠是装修选料最好地方。 合泰兴门窗 Liberty Window and Glass 代理各款名牌门窗，我们还是 Milgrad 和 Marin 的湾区认可最畅销零售商，多次获得月度最佳代理商， 让你的家居焕然一新。请来合泰兴，在三藩市2300号 Caesar Traffic Street， 星期一到星期六营业，电话 415-642-6288 642-6288。 建材精英合泰兴。 现代汽车 Ioniq 9全新上市，宽广的车室空间全面提升你的驾乘感受，体验无拘无束、称心如意的三排座位，每个座位都享有顶级舒适的宽敞空间，为电动 SUV 开创新局的 Ioniq 9，选用车辆对外充电功能，可为多种电器提供电力，透过 CCS 转接头使用全国45000多个 DC 快充站，350千瓦800伏特直流电，约24分钟可将 10% 电力充至 80%， 配备北美地区标准充电埠，你可连接20000多个超快充电站。现代汽车隆重推介首部三排座电动 SUV Ioniq 9。车外对外充电功能需另购配件，有其他限制，详情请见车主手册。实际充电时间是多种因素而异，详情请洽现代网站。 中年好声音四北美区海选招募正式启动，只要你是洛杉矶、纽约、三藩市、多伦多、温哥华的靓声王，立即报名，把握你的追梦机会。由五大城市评审各自选出的参赛代表，即可直飞香港参与初赛节目录制。 立即到 singtowusa.com 报名及了解详情。报名截止日期2025年7月18号。 主办：星岛日报、星岛中文电台。粤办：TVB USA 同级赞助 ：Marco Real United 美加汇 ，Mary Mark 地道风神之宝，按摩大王 ，Massage King 机票赞助。千里之行，始于文景假期。 当年今日， 欢迎收听《当年今日》。今日7月14号，一齐关心当年今日发生嘅事情。1135年7月14号，岳飞招降农民军将领杨钦。岳飞字鹏举，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嘅著名将领，中国历史上官至少保、枢密副使，封武昌郡开国公。因为谋反罪被宋高宗赐死，宋孝宗为之平反，追忆武穆，追赠太师，追封岳王，改忆忠武。从1128年到1141年间，岳飞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咗大小数百次嘅战斗，所向披靡，位至将相。1140年，岳飞挥师不振，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由于雁城、永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宋高宗秦桧却一意求和，以12道金字牌下令退兵。岳飞喺孤立无援之下被迫班师。而喺宋金议和过程里面，岳飞遭到秦桧、张俊等人嘅诬陷，被捕入狱。喺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嘅谋反罪名逼令自尽。同长子岳云以及部将张宪同被杀害。1789年7月14号，法国巴黎的群众攻克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大革命是一段法国社会激进与政治动荡的时期，对于法国历史以及全欧洲都留下了广泛的影响。法国政治体制在大革命期间发生了史诗式的转变，统治法国个几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与封建制度在3年内土崩瓦解，而过去的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左翼政治团体、平民和乡村农民的冲击，传统的君主制的阶层观念、贵族以及天主教会统治制度被自由、平等、博爱等新的原则推翻。革命导致各界对立，特别是共和派和保皇派在往后长达200年的政治对立。1987年7月14号，时任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开始解除戒严，平民不再受到军法审判，民众可以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和从事政治活动。国民党自1949年退守台湾以来，一直实施戒严。台湾省戒严令正式名称为台湾省政府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高阶至第一号，是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在1949年5月19号颁布的戒严令，内容为宣告至同年的5月20号零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至1987年由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在同年的15号起戒严为止，共持续了38年又56日之久。这个戒严令实行的时期又称之为戒严时代或戒严时期。以上就是当年今日发生的事情，多谢收听。 设计全新舒适的家，一定要找橱柜专家奥伦永威橱柜建材专门店，升级全新概念，多功能合一新设计橱柜，石材够新颖，配合不同家居需要。奥伦永威建材14 Avenue 1201号，5105332625。 太子牌野山花旗心茶，汇聚天地精华，富含多种人参皂袋，能护心补气，消除疲劳，增强免疫力。太子牌野山心茶，养生好礼带回家。 星岛日报美西版，陪伴湾区半个世纪，50载见证社区成长，亦都承载住无数华人的足迹与故事。今年特别举办星岛美西版50周年庆祝晚宴，8月3号星期日在妙 Beatus 半岛豪苑隆重举行。当晚有顶级粤菜筵席，殿堂级嘉宾倾情献唱，更有杰出社区贡献奖颁发，表扬我哋一众嘅社区领袖及杰出人士。诚邀各位一同参与，座位有限，订座热线6508088888。星岛日报美西版50周年庆祝晚宴，不见不散。 主办星岛日报白金赞助。 晨药业有限公司、德成集团、东湾及华埠寿星楼、华美银行。 田木林牙医博士三小时完成全口植牙，美国大文康酒业有限公司。 钻石赞助，千里之行始于民警假期。东华医院 CCHP、 STEM Academy、 Albert Chow 周博士整容诊所、卓越牙科中心、Joanna Design 创办人及设计师贾伟君、 半岛餐饮集团、半岛豪苑、半岛明珠、月和轩、湾区名媛、成功企业家、慈善家杨小梅、 桂藤赌场大酒店、 美国冰冰佳丽会创办人李一冰、 蓝宝石赞助 Granite Expo 坚发石材、六福珠宝、 Joy Entertainment 2025星星同学会、陈展鹏、张振朗吴若希演唱会、 合泰兴建材、 半岛餐饮集团、半岛豪苑、半岛明珠、月和轩、Alex and the Waves 乐队现场演唱及幸运大抽奖，包括民警假期四天三夜夏威夷逍遥游、星宇航空机票优惠券、半岛餐饮集团餐券、星岛金蛇、红酒赞助、剧 club。 呢度系星岛中文电台新闻资讯节目新闻直播室，欢迎你继续收听。 8:35，继续美国同埋国际新闻。喺麻省，一间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9人死亡，至少30人受伤。发生火警嘅养老院系位于福尔里佛市，约有70人居住。寻晚9左右起火，火势猛烈，现场浓烟密布，多名嘅住客被困。多个派出60名嘅消防员到现场灌救，破窗进入火场救出多人，仍然有数人当场身亡，多名嘅伤者送院救治，5名嘅消防员受伤，冇生命危险。大火到今日早上救熄，麻省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嘅原因。 肯塔基州就发生连环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伤者包括一名警员，独行枪手其后被击毙，暂时仲未知道动机。事发喺昨日早上11:00，警方喺公路透过车牌识别系统截查一架可疑汽车，一名男子落车枪伤一名警员之后，抢走另一架车逃走，去到约25公里以外一座教堂，再开枪击毙两名年龄分别系32同埋72岁嘅女子，另外两名男人中槍受傷，兇徒最後被警方當場擊斃。 歐盟成員國的貿易部長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會，討論應對美國關稅及歐中經貿關係。歐盟貿易專員強調會繼續與華府接觸，優先爭取在下個月1號限期前達成協議，但有需要的時候亦都會採取相關反制措施。正訪問北京，剛剛出席會議的歐盟競爭事務專員表示，歐盟亦正尋求加強亞太地區國家的貿易關係及合作，預計與印度的貿易談判將會在年底完成。又指在中國管制稀土磁鐵出口的問題上，需要與中方對話。總統特朗普早前宣布，下個月1號開始對歐盟貨品徵收30%的關稅之後，歐盟展現談判意願，決定將原定今日對美國實施的相應反制措施押後至下個月1號生效。 法国在首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仪式，出动了7000多名的军人、250架军车、200匹的战马以及100多架军机。印尼也都派出了400多名军人参与阅兵仪式。今年的阅兵其中一项的展示重点是法军最先进的第7旅装甲，可以在10日之内快速部署一支超过7000名的士兵，配备所有弹药和后勤保障的装甲旅。法国总统马克龙昨日宣布大幅提高国防预算，提前3年到2027年增加至640亿欧元，比较2017年翻倍。马克龙说，欧洲面对俄乌冲突、美国的不确定性以及中东危机等问题，正是处于巨大的危机边缘，法国有必要提高军费。 在以色列，昨日对加沙中部进行的空袭当中，造成最少10名正在轮候等水的人死亡，当中就包括6名的儿童。交给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加沙地带紧急服务人员报道，以色列在当地星期日对加沙中部进行的空袭，造成一批正在轮候水的人死亡，当中包括儿童。目击者说，一架无人机向努塞赖特难民营内拎着空的器皿，在水车旁边排队的人群发射一枚飞弹。报道说，经核实的片段显示，事发之后数以十计民众冲往现场，协助困在一堆黄色桶之中包括儿童在内的人。报道又指，死者遗体被送往努塞赖特一间医院，医院同时接收一批伤者，亦都包括儿童。义军说，以一名恐怖分子为目标的打击行动出现技术故障，弹药落在距离目标几十米的位置，仲调查紧事件。以色列国防军就话，已经获悉在该区由此造成人员伤亡的报告，正是尽可能减轻平民受到的伤害。对于与事件无关的平民遭受的伤害，表示遗憾。 加沙媒体办公室发声明指出，自五月廿七号美国与以色列支持嘅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喺加沙运作以嚟，超过八百名寻求援助嘅巴勒斯坦人喺物资援助点附近遇袭身亡，另外有超过5200人受伤，四十多人失踪。声明形容一场种族灭绝工程正在发生，以军与美国私人保安承包商正在有系统咁杀害饥饿嘅加沙平民，援助分发点已经成为死亡陷阱。谈判方面，央视新闻引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一名高级人员报道，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但是处于艰难阶段。斡船方努力推进谈判，但是以色列方面态度强硬。报道又指，以色列国防军应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提交有关在加沙拉法建设人道主义城的方案。不过，国防与安全机构担心，坚持推动那个计划可能阻碍目前在多哈进行的停火与交换被扣押人员谈判。报道又说，会议内容亦都包括以军更新之后的撤军路线图，打算提交给多哈调解方。不过，以色列政府高层担心，即使是新版方案，恐怕亦都难以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 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表示，由于同泰国的关系紧张加剧，计划出年实施征兵制，又计划将服役期由18个月延长至24个月。他强调，建设军队是为了加强防务，不是要侵略别国的领土。柬埔寨同泰国在5月份爆发边境冲突，双方一度驳火，造成一名柬埔寨士兵死亡。 泰国国家反贪委员会一致决定成立调查小组，就被暂停总理职务的佩通坦涉嫌严重违反道德标准展开调查。如果发现有力证据，佩通坦可能要面对庭审。以上的调查源自一段6月外泄的录音，他就泰柬边境局势同柬埔寨前首相洪森通话，期间称呼洪森为叔叔，又批评泰国军方将领。佩通坦当时已经向泰国民众致歉。 时间来到8:42。 东华医院一直致力守护社区健康，我们很高兴宣布将会兴建全新癌症诊所和化疗中心，为社区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癌症服务，令病人可以在社区内安心接受治疗。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你的支持，诚邀你参加7月25号上午9点到中午12点爱心献东华电台筹款，捐款热线 415-677-2470， 你的每一分每一毫都会为病人和社区带来更多的支持，即刻致电 415-677-2470， 协办星岛报星岛中文电台。 许氏心肠真心保证，许氏心业集团拥有全美最大华人自营威州心肠，是唯一自产自销的花旗参第一品牌，从土壤到产品全程符合 GMP 和 GAP 标准生产，只有许氏做得到，坚持优良品质，承诺比你最好的，送礼大方得体，自用实惠开心，请至各大心融行超市选购许氏花旗参产品，真心保证，唯有许氏。 喂，你间屋装修得咁靓，唔使好多钱噶？ 梗系唔使啦，我揾建锋建材抵到烂。 建锋喺边度嚟噶？ 建锋建材做咗超过22年，五金随柜乜都有，三藩市同 Freemon 都有分店，装修师傅都话正。 点联络先？ 打电话去415-467-2888，系415-467-2888就得啦。 建锋建材，平价就系硬道理。 记录时代半世纪，风雨同舟50年，庆祝《星岛日报》美西版50周年，读者专属回馈。订阅《星岛日报》一年，即赠大容量多功能航空旅游背包。《星岛日报》每日新闻直送到府，多订多送，数量有限，立即行动。详情请马上致电发行部650-808-8866 650-808-8866，电信平台650-822-8187。 星岛中文电台交通消息。 8:44的时间，继续关注最新最快交通天气。先睇睇各大桥面状况先。而家仍然都系海岸大桥比较慢车噶，五大邓巴人大桥同埋呢个嘅石门洲大桥咧就有所改善啦。交通意外方面咧，大概喺20分钟之前啦，喺呢个北行线101号公路上面石门洲市嘅 Peninsula Avenue 位置咧发生交通意外嘅，导致该路段有少少嘅缓慢，大家要留意。咁另外啦，喺呢个西行线92号公路上面石门洲大桥落桥位置咧，有少少杂物阻住咗喺呢个福斯斯尼波罗华嘅呢个出口位附近嘅，咁大家要留意。再睇啲其他嘅啦，交通问题啊，我哋见到咧喺呢个嘅石门洲附近咧，喺山上 在山上边啊，喺呢个南行线200公路 Edgewood Road 位置发生交通意外，有行车线咧系受到影响。去到东湾嘅 San Angelo 讲咗成朝啊，南行线200公路啦，再去238号公路 South 南行线嘅位置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所以车辆停喺右边嘅路肩，嗰段咧亦都导致仍然系非常之缓慢当中嘅，大家要留意。就环道方面，喺早上嘅七点，应该系8:45，佢部所有嘅列车都系准点开出啦。 以下节目由汪明荃最信赖嘅零子弹赞助，零子弹二十载关怀，二十载陪伴，650-952-8833。 阴晴变幻时，冷暖你要知。星岛中文电台天气报告，紧贴你心的温度。 同时，今日比较室外温度，三藩市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55度，出湿度94%，能见度9厘。今日天气嚟讲，继续系晴间多云噶。咁啊，早上嚟讲比较大雾少少啦，气温最高咧喺稍后嚟讲会升翻至65度左右，两点过后咧会见到多啲嘅阳光嘅。咁啊，吹呢个西南偏西嘅7-14里风，呢个比较阴天嘅天气咧会持续到星期三、星期四五开始咧就会见到多啲嘅阳光噶啦，气温逐步回升至星期三、四五嘅67-69度，日间最高温，晚上低至55-59度之间。台湾各个大城市现时嘅室外气温，屋伦而家系58度 ,Sarosa 55, Concord 61, Hayward 58, Fremont 58, San Carlos 62, Cupino 62, 来到首尔是64度的。以上是交通和天气报道完毕。 这一次节目是由不获利不收费的华信投资顾问韦恩峰赞助播出。 星岛中文电台财经消息，财经消息。 瑞士宝盛集团发表年度报告，新加坡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最昂贵的城市，伦敦则超过香港，位居第二，摩纳哥和苏黎世分别排第四和第五，2022年位居榜首的上海下降了两位排第六位。宝盛指出，鉴于当前世界变幻莫测的现状，新加坡因为本身的稳定和安全备受消费者的欢迎。至于特朗普政府宣布下个月1号起向欧盟和墨西哥征收 30% 的对等关税，困扰市场气氛，美股开始早段偏软，但目前三大指数都是全线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35点，报44395，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2点，报20618， S&P 500微升了2点，报6261，十年公债利率上升 0.022%， 报4.44。纽约期油下跌了9.5毫，报67.5。金价下跌8.8，报3355.2。美元汇价方面，目前一美元是对7.16人民币。 亚节目由铁木林牙医博士赞助播出，拥有红蓝卡的长者，如果符合资格，可以免去部分植牙费用，请电415-656-2868。 为你重点细看洛杉矶城市里面每日所发生的大小事项，莫少康每日乐事。 在过去的周末里面，有机会跟一些做其他行业的朋友就吃下饭，其中有一个是发型师来的，朋友这么久没见，通常第一句都会问，喂，最近忙不忙啊？那我这位做发型师的朋友就说到了，麻麻地啦，最近生意少咁啲，因为有些以往帮衬他的客人就说他知而家不是点敢出街啦，因为联邦海关及执法局的人员行动咁密的话，点知会不会出来剪个头发会被人带走的。咁听到呢一度咧，我都有啲感觉系奇怪嘅。你话冇身份就话怕俾人查啫，有身份嘅人都惊。咁 ICE 嘅探员嘅行动咧，就真系引起咗好多不必要嘅社会恐慌出嚟啦。咁而家咧 ICE 探员执法咧，真系有理冇理啊！一有怀疑啊，先带走。你能够出示呢个身份证明文件系合法嘅话咧，有时都冇用。好似咧住喺 Westlake 地区有一个17岁嘅女学生，同埋佢嘅妈妈，10几年之前以庇护者嘅身份嚟到美国居住、生活、读书。咁喺之前咧，佢哋就俾呢个 ICE 探员咧就带走咗啦。喺国庆日嗰日咧就被驱逐翻去危地马拉，都会令到咧即系佢身边嘅朋友同埋学校嗰方面咧都会觉得几奇怪嘅。有庇护者身份嘅噃，亦都冇呢个犯罪记录，咁都被递解出境。 嗱，咁而家咧为咗要保护加州嘅居民啦、州长纽森啦，同埋洛杉矶市市长巴斯咧，都动用咗好多方法咧嚟去帮助，可以话包括所有人噶啦。咁之前咧我哋提过啦，有一个女人喺路上边咧就俾两架车拦截，然之后俾人带走。咁呢种执法嘅行为咧，普遍咧系令到好多人都难以接受嘅，因为似系绑架比较多啲啊嘛。咁亦都系因为咁啦，上个星期五咧，联邦法院就暂时叫停咗咧，就系加州几个县嘅移民执法策略噶啦。咁呢一個嘅裁決啊，梗係令到州長紐森非常之叫好啦。咁而喺同一日咧，洛杉磯市市長巴斯啊，亦都係簽署咗一項嘅行政指令，就旨在加強應對 ICE 嘅持續執法行動嘅。咁有好多洛杉磯裏面嘅人權組織咧，都非常之支持。咁喺呢幾日啊，成個週末裏面咧 ，ICE 嘅探員嘅執法行動咧，真係好似冇咗。咁啊，連帶住咧示威抗議咧都平息埋。不過咧，移民權利嘅支持者咧就已經係決定咗噶啦，會喺8月12日嗰一日喺洛杉矶市中心咧，将会举行一次大型嘅示威抗议游行，争取市民或者系非法移民嘅权利。咁呢次嘅集会咧，究竟有几大规模咧，就真系唔知道。咁但系既然已经定得日子，讲出咗话大型嘅话，应该咧都会有10,000+人参与噶啦。咁可能咧亦都会连带住其他嘅城市咧，都会有类似嘅游行示威抗议嚟响应添。咁成个南加州呢边嘅市民咧，而家做咁多嘢啊，都系得一个心愿，就系、是、要求 ICE 嘅探员咧离开呢个洛杉矶。咁但大家亦都知道根本系冇可能嘅事，因为 ICE 探员做嘢咧系唔需要通知市政府嘅，咁啊只要佢哋需要咧系有合理嘅怀疑，就能够咧拘捕可疑分子噶啦。咁呢啲嘅行動咧，有市民係反對嘅，咁但亦都有部分嘅市民係支持嘅噃。咁當然咧，亦都會為成個城市咧，就帶嚟唔少嘅生活壓力同埋呢個城市嘅負擔。因為咧，即係無證家庭咧，而家好多都唔能夠出去做嘢噶嘛，因為冇收入，生活就成問題啦。所以咧，市長巴斯咧都話要緊急咧，就係發出一啲嘅現金卡。每一張幾百蚊就俾佢哋用住先，咁雖然呢筆錢咧話就話係由慈善人士咧就捐出嚟嘅啫，咁但係可以支持得幾耐咧？佢哋冇公開嘅話咧，其實連一啲嘅行業咧都會受到影響，好似建築業，咁啊建築業嘅人士都話到啦，而家對加州山火重建計劃嘅進度咧又再拖慢咗唔少落嚟啦，就係因為冇人開工。 田木林牙医博士是全加州首间内设工厂的牙医诊所，承诺可以即日3个钟头之内完成植牙和固定牙桥，当日就可以拥有全口美丽的牙齿，无需再有活动假牙的烦恼。 田木林牙医团队拥有20多位医生，包括植牙及鼻窦提升手术专家、假牙修复专家、牙齿矫正专家，为你提供全方位牙科服务。 田木林牙医博士仲是全美第一位亚裔和华裔能够接受联邦红蓝卡的牙医，大大减轻植牙的费用。 5间诊所遍布湾区，415-759-7888，415-759-7888。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3位成年人就有1位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的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6送1优惠，咨询电话、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416-888-6868。 星岛儿童才艺比赛热烈招募中，活动将于7月27日星岛公子妹主舞台精彩登场，分为 A 组6至8岁、 B 组9至12岁，每组次冠亚季军，最高可获300元奖金。 唱歌跳舞、乐器武术通通欢迎，展现你小朋友才华的舞台就在这里。报名表格请见星岛日报，名额有限。星岛儿童才艺比赛，见证小朋友的高光时刻。 详情请洽6508088888或 email 到 events@singtownusa.com。 主办星岛日报、星岛中文电台、星电视赞助商 Mass Mutual 万通互惠理财。 其实8:53继续新闻时间。在香港，今年首5个月，警方接获49宗受害人为中国内地大学生的电骗案，损失约有4400万港元。各位港台记者梁天成报道。 本港警方、入境处、国家移民局和国家反诈中心联合制作一系列防骗影片，内容是有关来港升学的内地学生比较容易受骗的4类案件，包括求职骗案、假冒官员电话、黑中介骗案和租房骗案，希望透过影片提醒港漂学生加以提防。除了片段，警方亦都经由本地